今日同大家讲古仔叫做《司机撞鬼》。阿强咧系个出租车司机，都快30岁人噶啦，都系未收到女朋友。有一次佢晚上冇开工，就出去同啲朋友一齐饮酒啦，玩到好夜先至翻屋企。到咗第二日，佢好似平时咁去翻工，但系由于琴晚饮太多酒啦，依家个头仲昏昏沉沉咁。但系因为要开工，都冇办法啦，只好咬紧牙关。撐住，到了晚上8点几，他送最后一个客人去了一个偏僻的地方之后，就准备收工回家，然后好好地休息一下。这条是一条很黑，两边都是树的公路，路上面除了他的车灯之外，就什么都看不到的了。他猛地打喊路，怎知道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在树洞里面窜了出来，他急忙地打个方向盘，但是已经迟了，还是撞了上去。他急忙下车一看，就见到一个头破血流的女已经瞓咗喺嗰度。佢上前认真一睇，见到个女啲生得几靓嘅，长头发，个鼻都几高噶，睇上去就好似个外国人咁。佢心里就谂：点算呢？点算呢？撞咗人要吊销车牌嘅，咁咪连工作都冇。佢越谂越惊，于是望望周围，见到一个人都冇，佢咬咬牙就将嗰个女拖咗落森林里边，然后将车头嘅血抹干净，就要用长椅去啦。晚上回到家，他怎都睡不着，总是梦到一个女披头散发地望着他，好像要拿他命，一直到了天光他才睡了一阵。早上一起身，他就立刻出去买一份报纸，看看有没有关于昨晚发生车祸件事。他望了一阵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就暗暗地松了啖气，绷紧的心情都好了很多，然后就上班去了。到了出租屋公司，守门口的老爷走上来开玩笑地跟他说：点啊，阿强，垂头丧气咁撞鬼啊你！阿强都冇理佢，自顾自咁开走咗部车。到咗夜晚收工嗰时，佢开翻部车翻嚟公司，嗰个守门口个老爷仲企喺门口度，笑琪琪咁望住佢，一副好和蔼嘅样。就咁样过咗一个星期，阿强每日都买报纸嚟睇，睇下有冇关于嗰晚嗰件事，但系都好似冇人发现咁。渐渐地，佢觉得庆幸嘅同时，心情都慢慢开朗起身。同啲同事都有讲有笑啦，而嗰个守门口嘅老爷仲系每日都睇住佢收车，满意咁同佢笑。直到有一日佢收工比较早，出来嗰时个老坑就望住佢，然后拉住同佢讲：靓仔唔错喎，个姑娘几靓女喎。佢听到一头雾水，咩话？咩姑娘话？靓仔仲喺度扮嘢？嗰个长头发，个鼻都几高噶，生得好靓嗰个咧？你唔系每日都要拉佢翻公司嘅咩？我就奇怪咯，成日都见到你哋两个一齐入去，难得你一个出嚟啫。个老坑话音未落，阿强就晕低咗啦。